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谢谢乃菁啊，又来给我们增色。 哎呦，谢谢。 但是呢，你对面的这位呢，他是这个有所为而来，因为他呢，今天的话题啊，特别要借助于他的特长，就是这个孔令辉赌博这事儿。家辉在这方面那是老江湖了，是吧？ 老江湖。我那个已经戒赌了19年啊，满了20年，然后可是那个每次就走在路上啊，看到一些香港呢有些商店嘛，卖那个麻将牌，然后卖扑克牌，卖骰子赌具，我都养的，真的是养的，是生理上面手养的，就抓又又抓，要回想那时候赌的那点过瘾的感觉。 对，但是每次看看。插在这个袋口用餐巾纸， 怎么这样说？ 就知道赌博的后果。 什么餐巾纸？哎， 我说你沦落到啥？这大家看看，这就赌徒的下场，简直。 我厕所里 拿的还不是餐巾纸， 我告诉你 是那个手纸。 我会发，我跟李敖一样发律师信告你诽谤。这是不是普通的餐巾纸。 我觉得像咱们公司厕所里 的，真的。是凤凰电视台的，因为呢，我本来的丝巾呢弄丢了，来了途中，来到这里，你们专业的服装师、服装指导的，就说没关系，家辉，每一个男主播都是用餐巾纸。我说哎，那个太。 现在男主播也要告你了。 我说那个这餐巾纸太软了，我说等一下我去厕所把它弄硬了，用过了才比较硬。 对，你因为没有发现那个鸭纹其实是很有 LV 风格， 是吗？ 真的有品味，有品味。哎，所以 刘长乐会打电话给你，家丑不外扬、啊。 这怎么是家丑不外扬啊？洗手间里的纸都这么有档次， 是不是？ 这凤凰的高大上。体现出来了吧，对不对？当然咱们还是说是孔令辉，是吧？孔令辉有点倒霉，对吧？这说是这，哎，也不能说他招谁惹谁，他确实是违反规定了， 办了事儿。 这个要不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也得到很多学习，因为呢很多法规我都不清楚。因为我一听说孔令辉出事儿，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中国人在这个境外合法的地方如果赌博也不行吗？后来我一查，党的纪律、国家的纪律确实是赫赫在目，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这个赌博都不行，轻者什么党内警告处分，重者开除党籍等等。所以说呢，那现在对他这个处理啊，也是在规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事儿有很多疑点，咱们先看看啊。乃菁，你对这个孔令辉这个形象熟吗？ 我真的不清楚哎，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大满贯的冠军。 大满贯的冠军，那当年红极一时，现在是中国女队的这个 教练 嘛，现在是胖了，那个时候还挺帅的。 这样子好像刚输了几把。 你看中国乒乓球协会暂停孔令辉教练职务，然后你再看这个跟孔令辉的咱们再看下一个，跟他的这个回应也有关系。他这个回应讲的也有点诡异，就亲朋好友进去娱乐，我在旁边观看，期间帮他们去取筹码，并留下相关私人信息啊。然后呢，我已经赶快催欠资者出面，赶快还钱，是吧？然后哎。没了啊！哎，这个事情那个什么，乃菁先说说，你查到一些什么有关资料？ 不，第一个孔令辉这有点奇怪哈，因为他说呢，他之前报告过，好，所以跟单位报告过，所以知道他要去新加坡玩。第二个，他说他是大家在玩了之后呢，他去帮忙借赌资。可是家辉既然是行家，就应该知道他的程序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进去了之后呢。他先去，因为他的身份啊，或者是说他因为他以前有过相关的信贷的记录，他才能够借出这么一大笔钱来。然后呢，以他的这个钱的这个金额，他们是可以做到贵宾厅去的，不是这样的边打边。那你可能中间你还要再加借，你要再加借再借筹码的话，他们会再开。所以说，我想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吧。否则的话，他怎么会第一次就可以借出这么大笔钱来供亲朋好友玩筹码呢？这个有点怪。 技术上是可能的， 因为中间有些具体，乃金说的对，有时候是假如真的用我名义哈，我一定前面有记录哈，我借过了，然后他才再借给我。 你一般是不是找太太去带你拿筹码？ 不是，我还没，哎，我这样赌金啊，还在门口，他们已经冲出来，辉哥今天来这筹码给你，那先给你啊，他们很聪明的，不怕的，他们站在你后面啊。对，站在你后面，你赢了，他马上哎，辉哥行，你就会打赏他吃红了；你输了就讨债历史。所以他们不怕你没钱赌，就怕你不借钱来赌，然后就把钱借给你来赌。然后呢，我说技术上还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比方说我现在你是我亲戚，你赌钱，你坐在那边输了。然后说，哎，佳慧去替我拿钱，然后可以用你们的名义，还是可以的，因为旁边有人，甚至哎，你先给我支票啊，甚至我不晓得数额是多少哈， 256万吧， 256万， 啊，200不可能一个麻包带的现金，那技术上他要真的要讲的话，还是有这个可能，可是重点在于说，组织要查，政府要查，太简单了，全部有录像嘛。无所不清楚嘛，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法院，这个赌场啊，他通过新加坡法院到香港法院来告，这个呢，我刚才还查了一下，哎，人家说的都是那个很神秘，就是说，当然他这个案情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也不了解，但是呢，有人给出一种猜测，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大陆内地啊。这个赌博是非法的，所以追讨赌债也是非法的嘛，那就是大陆的这个法律不承认你就根本你达成的赌场赌博达成的合同，大陆法律不承认的，所以呢过去有过这样的先例，就是澳门赌场啊，还有这个什么新加坡的这个赌场都有可能向香港法院，他为什么向香港法院呢？因为呢最有利的当然是母国法律，然后呢其次就是我即便找一个法院告啊，我那个法院所在地的那个法律跟我相近，比如说香港司法是不是认这个东西，那所以而且这个有可能呢，如果当时在赌场签下什么协议，一般咱们签协议都得签嘛，就是说如果发生纠纷到底大家约定哪个法院有管辖权，可以到哪个法院起诉，所以有个法律界人士我看他这么猜， 对，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他借给你的钱是从他香港的公司来借给你的嘛，所以等于是说，不管就算我在非洲把280万给你，可是你签那个东西合约的时候是跟我的香港公司马家辉企业啊，然后来借的，所以我就可以去从香港那边来告你哈，还跟你公司的注册地的权啊地点有关系是吧？ 那这样 细节不太清楚， 那这样不就更悬了吗？那就表示说孔令辉他可能在香港有公司。或者是有资产， 不是，我说借钱， 哇，人民的名义出来了。 我刚的意思是说，他把钱借给你的人，然后我的公司是在香港，所以好像我是在澳门把筹码给你，可是呢，那个筹码的来源是我香港的公司，所以你不是欠我澳门的赌场，你是欠我香港的公司哈。像很多的美国 Vegas 拉斯维加斯啊什么，有些赌场也经常来香港告。香港的商人欠债不还啊，一样。 我看那个新加坡他们自己的一个报告哈，他们就说在2013年的时候，包括这个圣淘沙跟这个金沙这两个这个赌场，他有关于他的就是讨债啊，就是他的呆账的这个部分呢，中国的赌客占比颇高，啊， 就是颇高是极高， 对，就是因为他追不回来。啊，有些赌客他们都已经告到澳门了啊，就是送达那个什么判决或什么的送达了，到钱都还是要不回来，所以就有一个说知名的这个中国的女赌客就欠了1000多万港币，到现在就是变成呆账。而且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果按照他们描述的这个过程的话，孔先生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还，他过去有还，他突然停了就没有还了，所以现在有余款，所以他们现在在余款上面在追讨，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一传出来之后，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背后的阴谋论。 什么阴谋论？ 就包括第一个，哎，为什么在世锦赛的档口上面 哦 出这个事儿？ 对，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第二个呢，就是像刚才文涛讲到的是，为什么会跟香港的法院啊，最高法院提出这个诉讼？到底是他有在香港有资产呢，还是有什么什么事情呢？好，第三个就是说，到底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跟这个孔令辉过去在这个执掌这个中国这个乒乓球啊，女乒乓球的教练惹起来的一些风波有关系？所以呢，才会采取这么决断的手法，就是回来就立刻回来。从前线上面就把他给叫回来。 对，咱们这个中国乒乓这个女队上次好像是什么亚锦赛还输了，对吧？要当心有人的这个阴谋，是吧？就是我们临阵的换将搞我们一道。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跟你讲，佳辉，你的那个赌债，你欠过赌债吗？ 欠过，叫很丢脸。 那最后怎么解？ 老婆还了， 解套。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当年我们这个行当，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个香港金牌司仪，你记得吗？自杀了。 哦，那个，对， 就是欠的这个。 据说， 就是欠的赌债，弄到这。但是啊，我现在发现呢，这个赌场里边江湖这个水深得很，这个。说也今天有个人讲说孔令辉自己说的他帮人拿筹码不是没有可能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当然得进一步调查，但是他们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去年路透社有一个报道，两个保姆叫家政服务员给在澳门这个威尼斯人酒店给扣住了，说他们欠赌债叫640万美元。哇，说这是怎么回事？说家保姆欠赌债。他才发现了一个啊，这个赌托，就是你比如说有你在赌场，你要人家贷款也好，或者借这个赌债也好，有的时候你这个所在国的这个赌客呀不方便，比如说中国人你不方便，然后呢这就会出现一种中介机构，这种中介机构啊在澳门更多，那个新加坡也有几家，就这种中介机构呢，他就出个人就帮你来。贷这个款办这个手续，所以最后那个逃了嘛，逃了这几个保姆就是当托的，就以他们的名义签的这个协议贷的这个赌债。 哦，他们那个在澳门赌场啊，那 但是孔令辉你能想象他成赌托了吗？ 也很难可能啊。我说叫澳门赌场啊，那生态很好玩的，你去观察，像有些中间人借钱给你去的话，有不同类型的，有大妈型啊，我以前年轻的年代跟我妈妈去赌场，这是大妈型，一输了钱呢就去找三姑六婆的三姑。你看那个葡京上面赌场有个女人走来走去，拿着一个皮包，就是你要个三姑，你跟她要钱要筹码，她不给你现金，打开啊，借多少钱？3000块、5000块筹码，然后跟她要船票，有时候输光了，真的我们最穷的时候输到买一包烟没有钱，知道吗？我那个没有钱，然后跟他要船票要回香港嘛，他这种大妈型也有，然后后来当然有些黑社会型的嘛，在那边叼着一根烟，怎么样？要多少？这样那种。后来时代进步了，现在你去澳门啊，那些游说你借钱的人呢，我称为什么社工啊，好像当辅导工作的辅导员的，你。他会主动找你，比方说呢，我看过，我亲眼看过，我已经戒赌了哈。后来我反正就去完澳门，跟我太太要回香港，在码头在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一脸衰丧哈，好像刚才孔令辉那个样子，就是输光了嘛。然后他等着船，就有人过去就劝他了，怎么样回香港吗？输光吗？没关系，人生总有高有低，熬过了低潮呢，就是高峰的在前面。所以呢，我觉得你先不用回去哈，需要帮忙吗？然后就拿个钱给他，完全啊讲了5分钟10分钟，完全心理辅导到他觉得我拿了你这5000块10000块，我回去一定能够把我这辈子输了钱都赢回来，这样 我 然后就走。 我跟你说，我平生头一回去这个澳门赌场。就是给这种人唱衰的，你知道这个脸色，我还记得他叫打一窿嘛，叫大耳窿嘛，他就我那时候就刚到香港工作，我还终于第一天我终于可以投奔澳门了，我已经买好了，你知道24小时回就是来回的这个船票，那么你知道我去了之后凌晨回来的，最后就是只剩下一张船票回来的，然后到了香港，到了中环码头。还打电话给一个同事，哎，打的来接我，进去一分钱没有。为什么？我跟你说，就是我在那个赌这儿本来运气不错的， 就来一个这种大一龙，他就脸，你看他常年在赌场待着的这种人呢、啊，脸是绿的，就我就衰啊，就是老在我身边，他看中我了，老在我身边叨叨，啊，咱们想翻本呢，咱们想翻本呢，你看就跟周星驰的电影一样，就是要不要翻本？都我一输了他，咱们翻本，我说我还有钱的，老的跟老跟在我背后跟苍蝇似的，叨叨最后衰的我呀、啊，真是到凌晨就剩下一张回去，还是事先买好的。 哇，这种人太厉害了啊、哦！就是这个赌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让你就是一再的回来，一再的回来。他们说在，比如说这个 Las Vegas， 他也是，他会营造那整个的气氛啊、哦，让你呢是希望沉溺在那个的环境里面，你就是觉得说。因为人啊，会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刹那，你如果说突然你看到了外面的这个阳光，突然看到了一个很明亮的一个的时候，你会突然从那个沉溺的境界里面醒过来、嗯、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他们就不让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是是，一直不停的让你在赌场里面看表演，做这些东西，换个心情或什么，总之不能让你回到房里，不能让你走出去，你走出去一看一亮，你可能就醒过来了。 我真的觉得就在赌场里的时间呢、啊、过得没有时间，过得特别快，你知道，就最快的就是你觉不觉得一通宵就过去了，我觉得不知道是、嗯、 赌桌上面是每一个赌场都聘请了一群叫赌博心理学家，基本上叫行为心理学家、哦，他在几个方向来控制你这种感觉。第一个是说让你找不到出口的啊，出路啊。每一次我们在赌场约，比方说好啊，文涛大家各自赌一下，然后六点半在哪边门口集合吃饭，到时候一定有人迟到，为什么？迷路。就算你准时好了，时间够了起来，你找不到了，东南西北。第二个呢，你刚说时间上没有钟，赌场没有钟的。还有第三个、空气。香港澳门的赌场比较糟糕了，不专业，在 Vegas 都一定有喷香水在空气里面、嗯、它 stimulate 刺激你的嗅觉啊，让你那个让感觉愿意留下来。还有当然还有 free drinks 啊，免费饮料啊什么，所以它完全是专业的心理学家的行为。 你别说这免费饮料、啊、我上次去 Las Vegas 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我拿这个喝红酒当安眠药，要不我睡不着。但是呢，我那天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酒店，下面就是赌场嘛。那么我觉得呢，我要是要一瓶，我一个人也喝不了，浪费了。但我知道这赌场是可以免费的，所以我没有想赌，我是想睡觉。但是我坐在旁边贪便宜嘛，就哎给我来一杯红酒。但是呢，他半个小时也不给我送来，你最后等我输的给我买十瓶红酒了，他给我送来，这叫倒霉的。 这太厉害。 哎不，我现在我得问你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咱得还回到这个正轨上，就是乃菁，你像我们这个大陆的这叫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哎，台湾和香港的公务员让不让到境外合法的地方赌博？ 让吧，我觉得没有这种规定吧，因为你怎么知道呢？就是说当然在这个陈水扁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办公室的副秘书长陈泽南到这个济州岛去赌博，好，然后呢就被拍了，然后爆料出来。 那这怎么样？ 那没怎么样，但是所以说他本身赌博的行为不违法，那当时被怀疑的就是说他有没有牵涉到洗钱啦，或者说你总是有会引起一些非议嘛，就不会是像说孔令辉这样子是哇党跟这个国家的纪律这是不容许的啊。 那看不同地方，因为 香港呢 你要这样看成文跟不成文，还有不同的部门，比方说香港的纪律部队，比方说警察，你就要报告，要申报、oh. 报告回来报告哈、啊，特别越位阶越高，他们有不同的守则啊。我报告我参与了什么样的赌博什么什么，因为甚至香港的纪律部队哈、啊，警察连欠人家钱，比方说我是警察，特别越高级的，我欠窦文涛先生啊20000块，虽然你从来不借给我，我要求了几百遍了，然后我要报告的，我欠债。他不准许，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这样会影响你滥用权力啊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叫行政守则，不一定是法律，不一定是守规，是你那个部门的行政守则。像香港呢，你假如很高级的公务员，某个级别上面，你做任何会破坏政府形象的事情， 你就要报告，或者说有可能被纪律处分的。他说你赌钱这是破坏形象啊，你赢钱还好，你输了就居然代表我们政府那个那么笨，还输钱这样。 对，张辉就是因为这个从小就不想当公务员。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家辉，比如说香港，我不知道有没有体育局啊，假如说香港有个体育局的副局长，他被发现是到赌场去了，这个事情会影响他的吗？ 他第一个形象有影响嘛，那假如形象有影响的话，他当那么高的公务员呢就会被批评，然后会有压力，可是这个应该不是法律，是内部的专业守则。然后据我知道，假如没记错的话，像澳门就应该是很严格的规定，公务员什么就不可以进赌场，那就是违规的。还有澳门，我记得我以前有个长辈哈，就是在澳门经营报社的，做生意的。我每次我们全家大小去澳门玩，他会陪我们进去，他站旁边不赌的啊，就算要赌也叫我替他下注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很简单，家辉，我们做生意的，你一被人家看到你赌了，马上第二天银行电话就来了，跟你讨债，他不信任你。你今天能赌10000块，明天会赌100000块。怎么闻到我卫生纸有点臭味？果然是用过的。 我们洗手间都撒香水的，放心。 好臭啊！我没有聊，我这个是从女厕拿的，那个蛮香的，有点血的味道。那个，所以呢，他说是信任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有分成文不成文嘛？反正赌钱不好了，赌钱是瘾啊，跟赌瘾一样。 我蛮佩服的，因为我觉得赌就是像家辉讲，就跟毒一样，你既然能够戒赌。所以这不容易。台湾有太多这种例子了啊，影剧圈啊这些赌啊，然后身败名裂啊，然后之前的时候台湾那个撞球那个漂亮宝贝啊，他也是牵赌，他是牵赌逃债啊，逃债逃了五个月，然后才回到台湾来啊，就一陷溺在那里呢，就是很难以自拔。然后孔令辉这个事情呢，我是比较妇人之仁啊，我一看到说哇，这样子的一个大满贯的一个教练 啊， 这样子被招回来了，然后后面又牵扯到这么多事，钱也我也觉得很可惜，欠这么多钱， 是， 然后身败名裂，我也觉得啊，好可怜啊。可是还有一件事，他的前女友在这个微博上呢发了一个非常有玄机的一段话，他说呢，有人呢喜欢的是好看的外表。有人呢是要欣赏就是那种珍贵的灵魂，原句我不记得了，我都有。那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说孔令辉什么事呢？ 前女友就出来 了，他的前女友 这谁？ 所以他说旧爱还是最美嘛，在这个事情上旧爱真是够狠。 这我跟你我对他呢说实在也有一点点同情，就是说你这。我对他这一类人在大陆啊，你们有他有一个现象，其实他是个运动明星，他是个体育明星。你要体育明星，哎，这个英国踢那些踢足球的嫖娼的球星，乔丹就是个大赌鬼啊，就是这个体育明星啊，说实在的，这种黄赌毒的事情在世界上是常见的。可是在中国，你要有一种明星，我觉得现在挺惨的，因为现在在中国吧，明星要做守的道德都守不住了，都就本身就不是什么雷锋，对吧？然后呢，二一个呢，往往这还有党员身份。你知道中国因为体育这种举国体制，他这个体育明星，他同时是国家干部，同时是党员，甚至有的是军队的军人，你还有个军纪，党员党纪。哎呦，我觉得这东西怎么玩啊？他怎么玩啊？ 没问题啊，这样付出与收获嘛。哎，党有支持你啊，不是吗？ 党支持 你，从党那边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啊，对啊，那你当然要等于参加团体嘛。有些人参加不同的团体，他有守则。我告诉你，我虽然戒赌了，可是我没戒看， 一直想着， 没有没戒看别人赌，偶尔去澳门还是看那些来自中国各地的赌桌的上面的男人好看。大家一输了，用不同的方言来互骂，格老子，够意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很好玩的、 啊。然后你就在旁边，想不想翻本呢、啊？想不想翻本呢、 啊？梁系品，杠比杨子。